俄罗斯罗斯托夫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协会最近成立了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筹委会，成立事实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